正在加速变老。 海参低脂肪，里面海参酸性粘多糖，包括人参皂苷、多重的氨基酸。最后的30秒钟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省下自己的一双鞋子钱699，给爸妈三个月的海参滋补。 嗯， 进口的野生的海参全部都是一级品，值得给家人最好的， 是 只要699， 是 699能够吃上三个月的海参大餐，美食都不带重样的，划算下来每个月200块钱，停车费加油费都不够，就能把身体养护起来。赶紧让高大上的海参成为家里餐桌的常客吧，现在下单还有省心海参泡发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 4007106108。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亮这么一听，哎呀，你提醒的好啊，是这么回事，怎么不知道为什么寡人我一见诸葛恪呀我就哆嗦。哼哼，孙俊听着这会儿点点头，陛下您不用说了，我看诸葛恪早有不臣之心，他要谋朝篡位。哎呀，孙亮一听吓傻了，他摊开两手跟孙俊要主意。孙俊这么一想，陛下您不必着急，我看这样吧，您呢御驾亲自到太傅府去问问病，诸葛恪不是两军阵前中了箭了吗，您看看他这个箭伤怎么样了，也算是关心关心他，探探动静，然后我再给您设以良谋，可除此贼。孙良一听，那好，当时传旨他要到太傅府来探病。哎呦，诸葛恪一听，这怎么办呢，皇帝怎么想起来到这儿来看望我来了，我这在新城打了败仗，我有什么脸见皇帝呀，我得折折羞啊，不然今后我在吴国这会儿的威信不就完了吗。他想了大半宿，想出个主意来。什么主意？推过揽功啊，把这次新城之败的过错呀全都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功劳都归他自己了，连官带杀，他害了二三十人，把这皇帝给蒙了。孙亮皇帝看了看他，安慰他一番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把孙俊给找来了，说我已经看过诸葛恪了，陛下您看他是不是有不臣之心呢。皇帝一听，不臣之心我倒没看出来，不过我看他可杀了不少人，杀了十多个，关起30来个来，他这是要干什么呀。哼，孙俊一听，陛下要干什么，还是要谋朝篡位呀、啊、那你说下一步该当怎么办呢。陛下不用着急，您呐宴请诸葛恪，以慰辛劳，就是说他这新城一战打得很辛苦啊，还负了那么重的伤啊，问慰问慰。您把他请来之后，在酒席宴前我们是击杯为号，我手刃此贼，除去一患。孙亮一听，妙计，当时传旨定于后天一早宴请诸葛恪。诸葛恪呀， 高高兴兴就来了，换了一套崭新的衣裳，呵，正高居驷马，文武保着驾，威风凛凛的就来了。走到半道上，他手下的谋士张约呀，把车给拦住了。主公，啊，我看您还是不去为好。怎么了？无端皇帝为什么要宴请您呢？我看此去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唯恐凶多吉少啊。主公，以我之见，还是不去为上。诸葛恪点了点头，说得有理呀，怪不得呢。今儿早晨我在换衣服的时候，我这心呢就蹦蹦的一个劲儿的跳，胳膊上那肉突突的直突出。我也琢磨着不得得劲儿，对，那咱们还是回府吧。他刚把车调过头来，后边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来了好几十匹战马呀，为首的是孙俊。孙俊就怕诸葛恪来这手，他亲自领人迎接来了。哎呀，太夫，都走到半路上，您怎么又回去了啊？啊啊，孙将军，不是不是，他是这个。那么精明的个诸葛恪一时没答上来，张约在旁边给垫了一句：“啊，孙将军，我家主公身体不爽。”“啊，对对对，是我肚腹疼痛，我得回府服点药。”“哦。”孙军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皇帝已经把酒宴摆好了，正在等候着您呢。不好啊，让陛下总那么在那儿等您。您先去，我可以打发人到您府下去取药。诸葛恪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他瞅了瞅张约，张约还是向他直晃头，意思还是要坚决不去。诸葛恪呀，这句话没说出口，点了点头，那我就去吧。他跟着孙俊就来了，来到朝房一看，哎呦呵，皇帝真的已经把酒宴都摆好了。看诸葛恪来了，这位天子亲自给他罢盏。诸葛恪一瞧这酒啊，这酒这颜色怎么这样？其实他每天喝那酒就这色儿，因为今儿个诸葛恪疑神疑鬼，所以他没敢喝，只是说自己肚腹疼痛不敢饮酒。孙俊就看出来了，哦，太傅您不愿意喝这个酒啊？不要紧，您家里头一定有配好了的药酒，是治病的酒，派人把它取来吧。诸葛恪一听，啊，说得有理，让张约派人把他家里的酒取来几坛。把这坛子打开，喝，诸葛恪放心大胆地喝上了，喝得挺美呀，肚子疼太旺了。不管谁来给他敬酒，呵，诸葛恪都眉飞色舞的跟人家客气几句。他在酒席宴前一个劲儿地卖弄聪明，两个眼珠是滴溜溜来回乱转，这样不显着精神吗？喝到半道上，皇帝呀，说是有点事情，告便告便，孙亮走了。孙俊一看是时候了，他啪嚓把酒杯这么一摔，持剑在手，大吼一声：我奉天子之诏，今天在宴前讨贼。啊，把诸葛恪吓了一跳，因为他手指的是自己呀。将军，你说的这是哪？话他还没说完呢，只见孙俊手起剑落，咔噗噗一剑就把诸葛恪给斩了。张约一看不好，当时宝剑出匣了，他刚把宝剑拽出来，让人家孙俊上前一剑断去一背，然后大吼一声：武士为圣来，嘁哧咔嚓，刀剑俱下， 张约和这朱泽克给乱刃分尸了，分尸之后用两领芦席卷起来扔到城外边乱葬岗子去未出究。哎，这么大的个太傅诸葛恪下场也够惨的呀。其实诸葛恪对江东啊治国安邦一切事情他还真有些功绩，但是这人也有个毛病，是才华外露，好骗财，哎，揽功推过，所以呀、啊、就落得这么一个下场。探视马抱进了洛阳，司马师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江东右主孙亮为什么把朝中这么大的个重臣给斩了呢？旁边有人一笑，主公这有何难解呀、啊、我看这诸葛恪呀是咎由自取，因为他权势太重了，常言说威震其主何能久乎。司马师一笑，诸葛恪这个人太爱揽权了，他呀威震其主岂能久乎，他的权力几乎比皇帝都要大了，那皇帝还不收拾他呀？他的死啊是咎由自取。正这儿说着呢，忽然边关探报来报，说是西蜀姜维姜不悦起大兵20万，拜廖化张毅为左右先锋，拜这个夏侯霸为参谋，让张仪做运粮使，而且接连了羌兵，请羌人出兵助他一臂之力，姜维要兵出阳平关。这一下子把守边境的那个郭淮呀、啊、给吓坏了，他是急报洛阳啊。哎呦，司马师司马昭也吃了一惊啊，哥俩一商量这怎么办呢？应该兄弟两个同时挂帅西征，但是不行，朝廷里不能没有人呐、啊。俩人这么一商量，把司马师留下了，司马昭拜为征西大都督，让徐志做先锋官，领大兵30万是抵挡姜维姜不悦。临走的时候，这个司马师嘱咐他弟弟，你可不要小看姜维啊，此人颇得诸葛孔明的秘传，他有点真本事，所以你这次要去打必须如此这般。他教了他一个什么主意啊？说现在姜维不是请了羌人帮他吗，你先把他这个帮手给他除掉，就是说你想办法呀，把羌兵主帅这心买过来，这样呢就减轻姜维好多的势力，然后啊你是见机行事，不要贸然出兵，跟姜维作战呢、啊、也应该像对待当年的诸葛亮一样，你必须要慎重。司马昭牢记在心，他出兵迎敌姜维啊，两军只打了这么一仗，这个司马昭按他哥哥说的，他还真就把羌兵主帅给收服了。司马昭告诉这个主帅，你呀、啊、如果要帮着我把姜维破了，我一定亲自上本天子，重重的封赏你。这位这么一听，哎，这事儿挺美啊，因为姜维请我的时候给我送了好多礼品，我都收下了，现在司马昭呢虽然捉住我了还没治罪，还要给我请功，何乐而不为啊。他又翻过脸来啊，帮着这司马昭打姜维，把姜维给困在了铁龙山。郭淮是一马当先呐、啊、郭淮想把姜维给捉住，然后好到司马昭都督跟前去请功受赏。他一看姜维的人马都被杀散了，什么先锋官的偏将啊，姜维一个都找不着了，不单单的把人马杀散了，哎呀好惨的姜维啊，手里的枪都没了， 把走时湖的箭也都射光了，手里光拿着一张弓。郭槐这乐呀，心说这你还能跑得了吗？插翅的也飞不上天去了，你攥着一张空弓算干什么用的呀？啊，待我射你一箭，他叭一箭射过去，他也不打听打听姜维的本领。姜伯约一回头啊，一个犀牛望月，把郭槐射来的这支箭接住了，往自己这弓弦上这么一搭扣，腾一下射回来了，一箭把郭槐给射死了。射死了郭槐，还在乱军之中杀死了曹魏的先锋官徐志。虽然说这次打了败仗，但是杀了不少曹魏的大将。哎，这位姜维姜伯约啊，这次算没有能够取得奇功，把人马带回汉中去了。司马昭喘了一口气呀，另派大将镇守边关，他这才兵回洛阳。回到洛阳，哎呦，洛阳这儿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了？感情这司马师啊，把这皇帝曹芳给罢了。要不怎么说人家司马兄弟分工呢？兄弟不是领兵去征西抵挡姜维去了吗？为什么要把司马师给留在京城？就唯恐有什么不测。司马师啊，在洛阳这儿镇守着，他的派头大，整天是带剑上殿，甭管见着谁，那脸儿都扬着，胸脯都挺着，那简直是目空一切，满脸凶气，执掌生杀大权呢，瞧谁不顺眼，立刻就把谁给收拾了。所以文武百官呢，都怕他呀。特别是那皇帝曹芳，一见着这司马师就打嘚嘚哆嗦呀，啊，吓得让他。有一次司马师直接闯到寝宫去了，曹芳啊还没起来呢，听说司马师来了，这皇帝曹芳扑通一下在床上掉下来了。哎，就事他也不起来了，说我迎接您来迟，望您恕罪。司马师一笑，哎，赶快过去把曹芳给扶起来了。陛下您怎么能这么接我呢？您是我的君，我是你的臣呐、啊、您这么样来迎接我，我怎么敢担当？嗨，曹芳心说，您别客气了，你要把你脸上的凶相收一收啊，我就踏实多了，我宁可天天这么接您，您别吓唬我就行了。这司马师就这么横。司马师前脚一走啊，曹芳穿着一身睡衣，光着两只脚站在床前面那儿哭了，哭得微微的。怎么回事啊？伤心。就在这时候从外边进来了三个人，扑通一下给曹芳跪倒了。陛下您可不能这么伤悲呀、啊，如此伤悲有伤龙体，陛下您要多多保重。曹芳瞪着一双泪眼看了看跪着的这仨人，原来是中书令李丰、光禄大夫张济还有夏侯元呢、啊。哎，这仨都是他的亲近人，尤其是这张济和这夏侯玄。夏侯玄就是夏侯霸那个侄儿啊，不是司马父子想要把曹氏宗亲都给收拾光了吗？夏侯氏呢，是曹氏一家人呢，也是朝廷的股肱之臣呢。当初啊，司马父子就想把夏侯霸、夏侯玄一块儿全给弄到洛阳这儿杀害了。夏侯霸不是跑西蜀去了吗？这夏侯玄就来了，就是那位。还有这张济，这张济呀、啊，是曹芳的岳父泰山，老国丈，他女儿就是张皇后。哎呦，曹芳一看这些亲人啊，他哭得更加伤悲了。这三个人站起来，把皇帝曹芳扶着坐在龙床上，让那些侍臣都出去。 又苦劝了一番，曹芳这才跟他们说，说司马兄弟这么厉害，这可怎么办呢？张继就给他出了个主意，陛下，您可以给我一道诏书啊，我可以召集一些曹魏的老臣，把司马兄弟杀了，魏国除害。曹芳一听，那感情太好了，不然呐，我整天是如坐针毡，滚油煎肠啊。当时啊，曹芳，哎，给了这张继一道血书，就是血诏。这张继呀，带着这血诏一出宫，就让人司马师给逮着了。人家把这诏书就搜了去了，搜去之后，就把这几位呀、啊，推上市曹，斩首，同时祸灭三族。司马师越想越生气呀、啊，他拿着这道血诏，带着铁甲军进了宫了，到皇宫里边就把这张皇后给勒死了，把曹芳吓得跪在那儿是抖衣而战。司马师就把这皇帝曹芳给贬了，他跟太后说了这么一声，立曹髦为帝，把曹芳打发走了，让这曹髦做了皇帝了。就在这时候，他兄弟司马昭班师回来了，哥俩一见面，司马师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司马昭点头，兄长您做得好啊。兄弟正在交谈之际，忽然间司马师大叫一声，昏过去了。怎么了？他的眼疾爆发。感情这司马师左眼睛长了一个瘤子，原来想上点药啊，把他圈回去得了，不行，感情越上药越厉害，请医生看过，医生说得开刀，但是还不能轻易动，因为长的这地方不怎么样，在眼睛上。这两天司马师因为朝廷里边的事情，这一着急一上火呀，这包越来越大。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司马昭赶快把一些名医都请来了，大伙说这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开刀了。司马昭这么一听，那就开吧。哎呀，大伙谁也不敢承担呢。怎么回事？倒不是说医技医术不高，这分给谁开呀、啊、这是司马师啊，大都督大将军，朝廷里边的大权都在他手里呢，这玩意儿要开出点毛病来，这可怎么办呢？实际那时候啊，医学科学不发达，感情司马师啊，这眼瘤不能轻易动，是恶性的。哎，这些位医生不知道怎么办，开吧，战战兢兢，害怕着慌，总算给开了。开完之后，这就得养着呀。过了有几天呢，哎，司马师稍微平静了一点，就是说这个眼疾好了这么一点。就在这时，有人来报，出了大事了。什么事儿这么大惊小怪的？说可了不得了，淮南的大将冠秋俭反了，他纠集了好多名将，精兵不下几十万，说要杀奔洛阳，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重新再立曹芳为帝。说他们接到太后的旨意了，实际太后没传旨意，他们也没接到什么旨意，不过这就是假借一个名词，哎，这样好唤起人们同情冠秋俭呢，也就是吊民发罪的意思吧。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 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知识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虎。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司马师一听冠秋简反了，呼的一下就坐起来了，当时眼睛疼也忘了。他紧张啊，因为冠秋简这个人呐、武艺高强，这人是很有号召力，同时呢淮南一带兵精粮足啊，兵强马壮， 这还次要呢，因为他和江东接壤，如果这冠秋简再联合东吴一起来攻，那可就悬了。 要不怎么司马兄弟这么紧张呢？ 赶快派兵去平息吧。派谁呀、谁能是冠秋简的对手啊？简直派不出去呀、有人给司马师出了个主意，说是要想平定淮南之乱，能够降服冠秋简的只有大将军您，就是说您司马师必须亲自出征。 哎呀，司马昭一听，不行不行，怎么你没看见吗？大将军的演技尚未痊愈，怎么能够领兵打仗呢？哎， 司马师摆了摆手，我弟此言差矣呀，这点儿区区小计算得了什么呀？还非得我亲自去不可，不然恐怕难以平定淮南。这个冠秋简呐、他让司马昭好好镇守京师，把寄养粮草一切给他准备齐全就行了。司马师带兵出征，领雄兵20万杀奔淮南。司马师有点急了，他心说这事儿可得往前抢啊，耽搁不得。万一这冠秋简要把江东的兵马给请来，那可就麻烦了。所以他这才带着这么重的重病出征啊。到了淮南，扎住了大寨，有人早就报给了冠秋简了。冠秋简听说司马师亲自带兵出征，他只说了一声再叹。冠秋简挺轻松，一点也不轻松，他很紧张。哎呀，没想到司马师能够亲自领兵来呀。但是冠秋简知道司马师现在正病着呢，他眼疾闹得很重很厉害，据说是刚刚手术不久。冠秋简知道司马兄弟的厉害，所以他预先也做好了一番布置，等司马师到这儿，他并不立即去战，先把城门紧闭起来。感情这冠秋简呢、已经安排了破敌之策了。司马师到这儿也没有马上出兵，怎么回事呢？一路鞍马劳顿司马师啊是真够横的呀， 搁别人的根本就坚持不了。虽然这一路上坐着那软语呀，那个车呀，啊，特制的这么一种车，坐在这里边非常这么舒服，那也受不了，这眼睛疼，这可不像是别的，你就是别的地方长一小疤瘌小疖子都难受得不得了，何况这眼珠子，这家伙刚刚手术啊。司马师啊，心烦意乱，坐卧不安，茶饭不想，他今儿个也不想打，想等到明天，哎，要不战则已，一战就得把冠秋俭杀得大败，就得把他降服了。司马师是这么想的，所以晚上啊，强咬着牙关，吃了点东西，他想早早歇一歇。随军的这些医生也劝他，您呐，得好好的养一养，什么病也是一样，三分病七分养啊。好，您这刚刚手术完了，就打洛阳折腾到淮南来了，这不行啊，钢铁人也受不了。司马师感激呀，知道这些军医都很关心他，心说我不来得行啊，你们退下去吧。他咬紧了牙关，忍住疼痛，实际忍不住啊，可把司马师给折磨坏了。他又怕自己这么一哼一叫啊，是影响军中的这情绪，所有的军校都看着他呢，都很担心呐、啊。司马师这个病体，你说我这么一喊叫，这怎么能行啊？强忍又忍不了。司马师用这牙咬住这被子，呵呵，把被子都咬破了，棉花都露出来了，但是也没止住这眼睛的疼痛，疼的司马师是一身一身的冒冷汗，也不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了，感情已经到了三更了。突然间他就听这辕门外边怎么一声喊叫，杀，可把司马师吓着了，他腾腾的这么一下子就坐起来了。你说也怪，什么事怪啊？这眼睛不疼了？真不疼了吗？不是，由于他精神过度紧张了，就忘了眼疾的疼痛了。司马师杀出中军帐来才明白，感情冠秋俭来劫营来了。哎呦，幸亏是司马师安排周到啊，预先呢、啊、他就下令调来了兖州刺史邓艾，不然呢、啊、今天晚上他就得让冠秋俭杀个丢盔卸甲呀。这邓艾可太厉害了，这只生力军真像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一样。到这儿，助司马师一臂之力，就把冠秋俭杀得大败，最后把冠秋俭给杀了，平定了整个的淮南。司马师这才由淮南班师啊，回了这许昌。到许昌，他这眼睛闹得更厉害了，根本就不行了。司马师也知道自己不行了，服药已经没有用了，他赶忙派人到洛阳把他弟弟司马昭找来了。司马师在病榻上嘱咐他兄弟：弟弟啊，看来我是不行了，不久于人世了，那么就是说剩下兄弟你自己一个人了，孤孤单单呐、啊，没有人再跟你一块商量商量出出谋划或策了，遇事的时候你要仔细斟酌行事，不管遇上什么事你都要好好想一想，千万记住，大事不要轻托他人，轻托他人轻信他人呐、啊，都会招来灭族之祸，更不要大权旁落，就是你的权力啊，别轻易就交出去，尤其是这军权呐、啊。弟弟， 你要慎之又慎，千万切记呀、啊！呵，司马师这哥哥真够样，临终之时对弟弟说出来了肺腑之言，说完之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司马昭跪到床前放声大哭啊，好多文武过来解劝，说大将军已经归天了，您不要这么伤悲哭坏身子，可怎么办呢？治理治理丧事吧。司马昭一听有理啊，勉强算止住了悲声，他当即传令啊，让这个许昌这儿是全城举哀，上至八十老翁，下至刚会跑路的娃娃，一律都要给他哥哥大将军司马师是披麻戴孝，同时他自己啊要亲自给哥哥守灵百日。感情司马师这一死啊，司马昭最伤心了，因为啊这个哥哥非常好，不仅是对司马昭疼爱，而且处处提携着这个弟弟，哎，就到临终的时候还是提醒他怎么样握住大权，怎么样为人，怎么样处事。那司马师对司马昭来说呀就像站着的父亲一样，所以自己觉得很孤单很凄凉，非常怀念哥哥，所以他要这么做。还恰好这时候皇帝来了一道旨意，告诉司马昭说大将军死了，皇帝已经知道了，十分悲伤，请司马昭一定要给大将军司马师守灵，不仅守灵，还希望司马昭啊丧事办理完毕之后把人马就扎在许昌。为什么呢？是以防江东来犯啊。司马昭接完这诏书，他可就起了疑心了，这什么意思？这赶忙把手下的文武找来了，跟大家一商量，说皇帝这诏书是什么意思。好多人谁也没说什么，等这些人都走了之后，只有钟会提醒司马昭，我说将军您可不能按诏书行事。司马昭一愣，怎么见得呢？您想啊，如今大将军新亡，人心未定啊，说明朝里也很乱，您根本就不应该在这会儿给大将军大办丧事，而且还守什么灵。既然皇帝来了这个诏书了，看来皇帝不希望您回到洛阳，我说您应该立刻回兵洛阳啊，治理朝纲，这才是上策。司马昭一听钟会说的有理呀、啊、同时他也想起来他哥哥临终的那番嘱咐，看来皇帝是对我加上小心了，不行，我得回去。司马昭草草地把丧事办理办理，然后他回兵洛水，回来了可把这皇上曹髦给吓毛了。皇上曹髦一想，哎，他怎么回来了？我让他在那儿镇守啊，不好，这可怎么办？大举文武商议对策，有人提醒皇帝，既然是司马昭回来了，您就重重封赏他吧，惹不起呀。皇帝一听，我还怎么封赏他？这么着得了，他哥哥那些事儿都给他不行吗？就是说司马师所有的那些权柄都给司马昭。当时曹髦下了一道诏书，其实这道诏书是废旨，你怎么加封人家也不好使。怎么回事呢？司马师临咽气的时候就把那印信兵符一切等项都给了他兄弟了，司马昭还听你这个呀，你封不封管什么呀，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司马昭跟他哥哥一样是佩剑上殿呢，带剑上殿啊，见皇帝不拜，比这哥哥还横。 从此啊，曹魏朝廷上上下下中外大小事宜一切等项都归了司马昭了。司马昭正在洋洋得意之际，忽然间探报来报，说是西川的姜维、姜伯约带领精兵数十万已经兵出汉中来打中原来了。干嘛姜维挑这么个节骨眼来打嘞？这节骨眼哪儿找去啊？司马师刚死啊，司马昭刚把他哥哥的权力接过来，朝里还有不少反对他的人，这是个好时机好战机呀、啊、姜维当然抓住不放。这一出兵啊，来的还真冲，连连夺取城池，是斩将夺魁，把曹魏的名将陈泰、王经杀得大败，桃溪一战是声威大振。司马昭闻报大吃一惊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心腹将佐给他出主意，说大将军您不必惊慌，要想拒敌姜维非邓艾不可。嘿，司马昭一听，这员将你推荐的太好了，立刻让邓艾挂帅去拒敌姜维、姜伯约。这个姜维啊，本来桃溪一战打了不少的胜仗，他手下的大将张仪劝他什么呀，您赶快回兵吧，见好就收就得了。姜维想一鼓作气拿下敌道城，没想到中了人家邓艾的计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嚯，漫山遍野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我怎么就没听张仪将军的解劝呢？果然人家有准备。王兴的援军到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姜维立刻传令，让夏侯霸和张仪把后队变成前队，自己亲自断后，率领人马是撤回汉中。到了汉中才明白上当了，曹魏没有那么多的人马，不过呀，是邓艾安排的，把些军校藏在山坳里，光是敲鼓鸣号吓唬人。嗨，姜维有点后悔，但是已经回来了，回来这事儿也不能完呢，不能完，想着怎么办呢？还得伐中原。姜维有和文武在一块儿计议了一番呢。姜维人马撤回汉中去了，狄道城的王经呢，四门大开迎接邓艾、陈泰入城，摆酒接风，是一番感谢。陈泰这时候亲自上表，表奏皇帝曹髦，让皇帝曹髦啊封赏邓艾。这个人呐、啊，这本事可太大，是我魏国不可多得的人才。曹髦传旨啊，说是曹髦传旨，实际就是司马昭加封邓艾为安西将军，让邓艾和陈泰统领雍凉一带。有邓艾在这会儿，这一带就算是太平了，司马昭也比较放心了。司马昭为什么把邓艾给调到这边来啊？本来邓艾是兖州刺史啊，因为司马昭啊这些日子是一点时间也没有，感情这个曹魏朝中是相当紧张，司马昭脱不开身，他不敢离开洛阳。怎么那么紧张呢？司马师死了以后，司马昭不是领了大将军衔录尚书事吗？要说他这个威风权势可不小了，但是司马昭心里明白啊，自己根基不牢啊，权势并不那么巩固，有好多反对他的人，司马昭不可不防啊。果然正当王经上表说是姜维北伐中原， 请发救兵。也就在这同时，镇守两淮的高平侯诸葛诞反了。司马昭哪能离得开洛阳啊？这诸葛诞呢，就是这位西蜀丞相诸葛亮的一个族弟。原来呀，这人一直就在曹魏这儿。他们是哥仨，哎，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诸葛瑾在江东，诸葛亮在西蜀。哎，这位诸葛诞在曹魏这儿，怎么始终没提他呢？因为这个曹魏啊，一直也没重用这诸葛诞，就因为他哥哥是西蜀的汉丞相诸葛亮。为了这层关系，所以这诸葛诞呢，受了不少的窝囊气。哎，后来诸葛亮也死了，可以说曹魏也放了心了，这才把这位诸葛诞给提拔起来，让他镇守两淮，拜他为高平侯。你还别说，诸葛一门呐，还净是好样的。别看诸葛诞始终没受重用，一旦受重用之后，他还真是忠心耿耿，辅保曹魏。他对这个司马父子啊，早有不满之心。诸葛诞看出来了，这个司马父子早晚要篡逆，取而代之啊。所以诸葛诞呢，心里头很不高兴。司马懿死了，后来司马师也死了，朝中一切大权都落到司马昭的手里了。这个司马昭比他父兄都厉害，不单是带剑上殿，见君不拜，皇帝曹髦啊，见他就哆嗦，有时候啊，让司马昭把那皇帝给吓得一个劲儿的掉眼泪。诸葛诞一听，哎呀，这他哪受得了啊，自己是个耿耿忠臣呐、啊、当时他就反了，进起两淮人马，联合江东的孙琛，他要辅佐曹髦，为国除奸，把司马昭斩喽。嚯，这通打呀，司马昭哪能分得开身呢？他呀，拽着皇帝曹髦一起出征，大败了江东的孙琛，随后收了两淮。哎，司马昭呢，把诸葛诞满门都给斩了。可惜这一代忠良啊，也算是为国捐躯了。你想这司马昭他怎么能腾得出功夫来帮助这王经拒姜维呀？所以说这个曹魏朝中很乱。其实啊，曹魏这乱还不算，江东比曹魏还乱。那是怎么回事啊？孙琛这不是接到诸葛诞的这封书信了吗？说是请他助一臂之力。哎，曹魏要为国除奸，除去司马昭。孙琛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呀、啊，我借水行舟，帮着你诸葛诞吊民发罪，把这司马昭给除了，然后啊，我就坐在洛阳那儿不走了。孙琛想的挺好，没想到跟司马昭这一接战呢、啊，他是伤兵损将。这孙琛呢、啊，大败而回。败回江东之后，本来满朝文武啊，以及当时江东的皇帝孙亮，谁也没敢说什么。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

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醒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孙琛在朝中啊，可以说是横行霸道。虽是这样，他还不满意了。大伙儿越不言语啊，孙琛脸上还挂不住了。哦，这也是等于羞臊我呀。这孙琛把皇帝孙亮给贬了，立孙休为帝。这孙休是谁呀？就是原来东吴主孙权的第六个儿子。他让孙休当了皇帝。这皇帝孙休啊，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知道孙琛的为人，所以他再三的推辞，后来实在推辞不了了，面南背北，哎，这孙休登基了。孙休也知道自己啊是个傀儡皇帝，什么事儿都得听孙琛的，所以啊孙休一般也不露面。有时候啊他很难过呀，难过什么呀？这样的皇帝当个什么劲儿啊？有人就给他出主意，说万岁，你可以呀、啊、跟一些老臣把这事情商议商议。商议什么呢？就是给皇帝孙休出主意，让他把这孙琛给除了。孙休一听，这可得严守秘密呀、啊，要让孙琛知道就不得了了。孙休看了一看，吴国朝中老臣还有谁呀、啊？就把老将军丁奉给找来了，可真称得起是老将军了，八九十岁了，别看那么大岁数了，精力还很充沛，对吴国还是一片担心呢。老丁奉啊，称得起是江东吴氏老臣了，从孙坚到孙策、孙权、孙亮、孙休，你瞧瞧，还哪儿找这么一位老将军、啊、所以孙休呢，掉着眼泪就把自己的想法跟丁奉说了。丁奉这么一听，气得直哆嗦。陛下，您不必忧虑，老臣自有除贼之策。不是就除这逆贼孙琛吗？您就把他交给我吧。不过您可得听我的。皇帝孙休这么一听，当然我得听老将军的了，你让寡人我怎么做呀？丁奉啊，给皇帝孙休出了个主意，说您呐，宴请孙琛一次，就说他这人功劳太大了，为了沟通沟通君臣的情谊，您呢摆酒款待款待他，我就在这酒席宴上把他除了就得了。孙休按着老丁奉说的，真就在朝中设摆下了酒宴，把这孙琛给请来了。 这孙琛呢、啊、他骄横惯了，他也不想别的，他认为现在江东没他根本不行，他是大权在握，那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头攥着呢，他怕谁啊？大大方方就来了。孙琛到这儿来刚坐下，丁凤打外边就进来了，大喊一声是奉诏讨贼，手起剑落就把孙琛给斩了。老丁凤老了老了的，还为国立了功，不单是为东吴立功了，也算是给那位诸葛恪报了仇了。孙休传旨啊，传旨干什么呀？给诸葛恪恢复名誉，按现在的话来说就算是给他平反了。孙休是重赏老将军丁凤啊，然后写一封书信送给成都。给成都写信干嘛？得告诉刘禅一声啊，孙刘两家联盟嘛，不仅仅是为了通个消息报个信，孙休啊也有意请刘禅出兵，如果你要派兵北伐的话我就接应你，咱们是两气加工，甭管花费多大的代价，能取下中原是再好不过了。哎，孙休就把这使臣打发走了。过了些日子，使臣由打成都回来了，孙休把他找来一问，说是你把信送到了吗？这使臣赶快回禀，我送到了。我来问你，成都现在怎么样啊？使臣听着这会儿一皱眉，陛下，近日来呀，成都皇帝刘禅身旁有中常侍黄皓，刘禅是重用黄皓，黄皓在朝中独断专行，皇帝刘禅沉于酒色，根本不理朝政，现在这个成都很不像样。我仔细看了看，西蜀满朝文武都惧怕这黄皓，好多人呐、啊、都依附着黄皓。我这一看是入其朝不闻直言，惊其也民有菜色呀。陛下，古人说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焚，那燕子跟小麻雀还在这大楼楼檐下边这会垒窝呢，他不知道这大楼就要着火了。陛下，所以这封书信我也没敢交，唯恐把这信交上去也得落在黄皓的手里，看来西川很难顾及出兵伐魏的事情。唉，孙休听着这会儿叹了一口气呀、啊。你说的这番话句句是真吗？陛下，我绝不敢在您跟前扯谎。哦，如此看来，若是诸葛武侯在世，西川何至如此啊？啊，重赏了这个使臣，把他打发下去了。随后孙休又修了一份国书，叫人送往成都。怎么也得跟刘禅说明啊，说现在司马昭啊有篡逆之心，他要篡位啊，篡了位之后他必然来打我江东。孙刘两家不是联盟之好吗？那么你西蜀呢，是不是显示显示威风，也就是说最好能出出兵，你我彼此呢应该都有一个准备。这国书啊还真送到刘禅的面前去了。刘禅这么一瞧，这交个我没有用啊，这么着吧，把这国书啊送到汉中，送给大将军姜维，让他看着办去得了。你瞧这皇帝，现在刘禅顾不了这些了，他都玩得疯了心了，所以把这孙休这国书给送到汉中来。姜维一见倒是挺高兴啊，哎呦，这机会难得呀， 这么说，现在曹魏那儿内政很乱呢、啊，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感觉这姜维啊，时刻都想进兵北伐，他压根儿就没服。哎，每天每日他都在盘算北伐中原，继承丞相诸葛亮的大志。你别看上次狄道成那会儿中了邓艾的计了，姜维把人马领回来了，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服气，一有台阶一有机会，姜维就要出兵。现在一看孙休给通来这么一个好消息，太难得了，他马上上表刘禅，我要伐魏。那刘禅呢，嗨，看见姜维这表二话没说，你不要伐魏吗，你就伐去吧，你把他伐了更好，我玩的地方就更宽敞了，你要伐不了他呀，哎，你再在汉中那儿守着，我这儿也挺美。刘禅他也没什么打算，只要有这黄皓陪着他吃喝玩乐，哎，他就很知足了。那么作为姜维要举兵北伐中原这么大的事情，他哪能不告诉皇帝一声，所以恭恭敬敬上了一份表彰。刘禅当即就答应了，传下诏书告诉姜维可以按他的想法行事，姜维立刻升帐议事了，把文臣武将都请来了，商量个什么事儿呢？姜维问大家呀，说我几次出兵北伐中原，觉得走的这个路线还可以，行动也不算不迅猛，够快的呀。上次桃溪一战打到狄道城下，行动不慢，但是都不算那么理想，都不算十分顺利。那么这次我们出兵看看应该走哪儿好呢？姜维的话刚说完，夏侯霸站起来，伯约将军，我看呢，最好咱们还是兵出祁山，祁山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那会儿的路不单是好走，而且路程还很近，这个近呢就是相对而言呢算是比较近吧，所以当年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这条道呢已经都给我们踩平了，同时在祁山一带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祁山一带黎民百姓对西蜀军校都非常有好感，因为丞相在那会儿屯过田，当地的百姓啊都很想念西蜀军。咱们到那儿呢不用费多的事情，即便是运粮困难一时不凑手，当地也能筹划出些粮草来，所以我说呀，伯约将军，我们还是兵出祁山为上。哎，姜维呀，含笑点头，他看着夏侯霸，心想夏侯霸这番话是正中我意。实际姜维已经打定了这个主意了，那干嘛他还要问呢？做主帅的呢，兼听则明啊，多听听大家的高见，哎，再衡量衡量自己这个主见怎么样。现在呢以夏侯霸为首的好多武将都同意还是得走当年丞相出祁山这条老路。姜维一听，那咱们就兵出祁山呢，他当时就传令亲统精兵二十万，让廖化、张毅为先锋，王邯、蒋斌为左军，蒋舒、傅谦为右军，派胡济总和后，姜维自己和夏侯霸总领中军，人马浩浩荡荡杀出汉中，就奔中原杀来了。快到祁山了，由探马来报， 说是曹魏安西大将军邓艾已经在岐山扎下了大寨。哟，姜维这么一听暗自吃了一惊啊。哦，邓艾已经在岐山扎寨了。哎呦，看来是英雄所见略同啊。难道说邓艾已经猜中了这次我北伐必定兵出岐山，他怎么会抢到我前边来呢？带我来看。他催马到阵前，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呀，姜维倒吸口冷气呀、啊！怎么回事啊？他看邓艾这个寨扎得太漂亮，扎这样的营寨，除去我家丞相诸葛亮，我还没见得有第二个武将能扎出这样的大寨来。这个邓艾啊，了不起呀、啊！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字，对邓艾交战绝不可掉以轻心，不能有丝毫马虎大意之处啊！姜维一看，人家既然在岐山把寨扎下来，那我扎哪儿去啊？哎，姜维看了一看，他笑了。只见在谷口前呐、啊，这儿有一片空旷之地，好大的地方，足可以扎下一二十万人马。姜维一瞧，哦，这地方不错呀，那我就把寨扎在这儿吧。他让蒋斌和王涵在左寨，让蒋叔和傅谦在右寨，自己呢把大寨扎在正中。扎寨之后，姜维带着武将换了衣服，带些小校，骑着马由大寨出来了。众武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心说伯约将军这是要干什么呀？只见姜维啊领着这些人由东往南走，由南往北转，由北往西转，就转了这么一个大圈儿。大家一看，这儿消火神呢，不对呀、啊。那么将军在这儿学吧什么呀？谁也不好意思问呢，姜维也不跟大家说什么。正转着呢，小校来报：“将军，您看，在远处啊，那土原山头上有人在偷看咱们，是吗？”姜维把马勒住，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只见在远处里啊，有那么二三十人正在往这边窥探。姜维一看，夏侯霸愣了：“伯约将军，您笑什么？你看见没有？邓艾正在偷看我们，是吗？”夏侯霸吓了一跳：“哦，那小撮撮人里头有邓艾啊，是不是伯约将军吓唬我们呀？”姜维摆了摆手：“不要多说了，咱们赶快回营。他不是在偷看咱吗？咱也不在这儿转悠了，让他看去了。”姜维把人带回来了，带回到大帐，他立刻把廖化、蒋斌、蒋叔、傅谦、王涵、张毅众将全找在跟前，秘密嘱咐了一番，说今天晚上你们各守营寨，要格外小心，防备敌军从天上来，从地下来。大伙儿也不敢乐，心说伯约将军喝酒了，说曹魏军可以从天上来，从地下来，那能来得了吗？姜维看出来，嘿，大家不要笑，我说这从天上来是敌军居高临下，不过这一带我都看了，没有什么陡壁悬崖，他想由上往下杀呀，杀不了，可是严防敌军从地底下来呀。你们今天晚上不单人不能卸甲，马不能离鞍，而且多准备标枪手，就是梭镖啊，把梭镖准备好，只要见敌军由地下往上这么一拱，你们就像扎蛤蟆一样把他给我扎了，不得为误啊。同 同时姜维吩咐多准备弓弩手守住中军，按令行事，把这些人就派下去了。那么刚才姜维在查看地形的时候，看远处源头有那么二三十人，是邓艾吗？还真是。邓艾早已经预料到，说是姜维如果要是再出汉中北伐的话，他必走他家丞相原来出岐山之路。你看看斗志吗？所以啊，邓艾带着人马就把这地形给占了。占这儿之后，他特意留出来了谷口前这片空地。嘿，他要不留出这块地方来，姜维还真没地方扎营去。等姜维刚把营寨扎下，探马一抱，邓艾就化了妆了，带着他的亲随军校出来，他要看看姜维这个寨扎的怎么样。邓艾站在远处源头这么一看，呵呵呵，他冷笑了一声。周围的人没明白，不知道将军笑什么。将军，您因何发笑？我小姜维已经落入了我的圈套，今夜我亮江不约插翅难逃啊，生擒姜维就在今朝。回营。你瞧这个嘎巴溜丢脆劲儿，看来这是把握十足啊，稳操胜券。当即就派将，派两员将分头各领500绝子军，等到天一黑，你们就从挖好了的地道穿过去，直通敌军左右两寨，正好在他打仗的后边，一鼓作气杀上地面，出其不意，迅雷不及掩耳啊！姜维左右两寨守将当即就得就擒，我亲自带领精兵30000攻取中军呐、啊！今天晚上，姜伯岳休想再回汉中了。这些军校立刻是按令行事啊！感情这个邓艾啊，在姜维没来之前，他先把岐山这儿给占了，随后给姜维留出这么一个扎寨的地方。就在这儿，邓艾悄悄的派绝子军呐、啊，挖了无数条的深壕啊，大沟。不是沟挖完了之后不是吗？上边还给它盖上。你要冷眼一看，根本你就看不出来。几乎这地方都让邓艾给掏空了，所以邓艾、啊、才敢说这样的大话，说今天晚上结营，咱们就一战成功，生擒姜伯岳，非把姜维抓住不可。他把两路人马派出去了，然后自己要亲自去截杀姜维的大寨，也就是西蜀军的中军，全都安排完了。单说这左路啊，这波小校钻进了地道，直通西蜀大营的左寨呀、啊。他们由这个地道口上来，正好是这个左寨的中军。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酿制声音的醇，雕琢声音的美。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每个周六日晚八点，声音工坊。 咿呀， 关云长 知世物，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左路啊，这波小校钻进了地道，直通西蜀大营的左寨呀、啊。他们由这个地道口上来，正好是这个左寨的中军。中军帐，中军帐里头有人没有啊？有啊。王涵蒋斌不是在左边扎着寨呢吗？这两个人由姜维的中军那儿回来之后，两个人就商量，说是伯约将军可吩咐了，让咱们今天晚上是人不卸甲马不离鞍。哎，我说你说至于吗？哎，蒋斌这么一听，怎么会不至于啊？你可不能大意啊。姜维将军既然是这么安排的，这里边一定是有文章可做。嗯，王涵点点头，虽是有文章，但是有一个事儿我没明白，干嘛伯约将军让咱们派一些小校手提梭镖盯着这地皮呀、啊、难道说曹魏军能从地里边钻出来？那也说不定啊。嗯，是得多加小心。两个人呢全副武装，手问佩剑，坐在这大帐里边等着，也不点灯。外边呢有千八百小校提着标枪啊，盯着这大地，不往远处看，就看脚底下这儿。有些人还侧耳听听地底下有什么动静没有。听着听着还真听出动静来了，只听这地底下腾腾腾腾腾。哎，我说啊，是要地震呢是怎么着？怎么我听见有地声呢？嗯，不像不像，好像是人在走路啊。快禀报将军得知。有小校就跑进大帐去了，跟王涵蒋斌这么一说，把俩人吓得跳起来了。真的吗？不要惊慌，带我们出去看。这两个人由大帐刚出来，曹魏军就接着地里边拱出来了。西蜀这些军校一看，哈哈，感情敌军真从地里边钻出来了，这怎么办呢？嗨，手里拿着是干什么的呀？这不是梭镖吗？扎吗？啊，砰，可真成了扎蛤蟆了。这仗打得俏啊，西蜀军刚这么一高兴可就不行了。怎么开始扎了几个，感情人家这次来偷营掘地道的这些掘子军都是右手持兵器，左手有盾牌啊。邓艾也不是等闲之辈，安排得很周密，人家咔拿这个盾牌往外一封，你的梭镖铿锵就是一刀。管你哪儿的，并不是说拿这刀非得照你脖子头上砍，砍在脚上也吃不消啊。咣当下子，这小校就倒那儿了，一声惨叫，紧跟着呼啦这么一下子，好嘛，把这地皮挑开了，不走那一条道，那小窟窿那儿了，非得一个一个盯着往上钻啊，上去一个叫人扎一个，干脆挑开嘛，哗的这么一下子，可真叫绝子军呢、啊、就像在这西蜀大营这地方 把这块地皮给掀起来一样，当时把王涵蒋斌呐给吓得有点手足无措了。哎呦，两个人互相看看，心里说曹魏军的邓艾真厉害，怎么在我们脚底下埋伏这么多的人呢？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人都在地底下这藏着呢，快把他们都给我挡住。那怎么挡啊？当时是一场混战，哎呦，把王涵蒋斌杀得够惨的，得亏俩人没摘盔卸甲，这还算有准备，还败了呢。这左寨就让人家曹魏军给夺了去了，二将无奈只得往中军大寨那儿败。败到半路上啊，王涵把蒋斌给拽住了。蒋斌将军，你看不好了。啊，蒋斌举目望远处这么一看，可了不得了，只见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曹魏军正在攻取西蜀的大寨，哗，喊杀震天呢，灯笼火把照死白昼似的一般就往这大寨前拥啊。还没等拥在那大寨那儿，就见这些曹魏军呐、啊，像大海退潮一样又往下退，跟着呼又往上拥，一拥一退反复多次，这怎么回事啊？把这俩给吓傻了。我说咱们这位姜维将军在不在中军呢？怎么曹魏军攻不上去呢？只见在那乱军之中有一杆大道旗，大道旗下一人金盔金甲，手提大刀，挥动令旗呀、啊，看那意思他是催动三军要取大寨。奇怪的是，这些军校上去退下来，退下来上去，上去了又退下来了，怎么回事这么乱呢？嗨，光说王涵蒋斌把左寨丢了，现在西蜀的右寨和中军也相当紧张。姜维布寨之后安排众将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他自己呢更是百倍警惕。他把这将都派出去之后，姜维和他的战将一样，也是顶盔冠甲罩袍束带，丝毫不敢懈怠，而且自己是亲自巡营。姜维知道今儿晚上是非有事儿不可。果然天到三更啊，喊杀声骤起，紧跟着这探报一个接一个呀，来报与姜维说右寨吃紧，有说左寨丢失的，说还有无数人马来攻咱的中军大寨的，请将军早做准备。姜维呀、啊，巍然不动。他一个一个探报全都接完了，自己亲自趴跨马提枪往保障前这儿一站，当即传令，今天晚上不管曹魏军来多少人马接应，也不管他们是从天上来还是从地下来，我们都不许随便退后一步，哪个敢往动力斩，给我弓箭伺候，只要是敌军攻营啊，你们就用箭弩把敌军给射回去，只要是敌军从地底下往上这么一钻，你们就立刻动手啊，扎枪扎呀，刀头砍呐，石头砸呀，全行啊。姜维他就在大帐前这儿站着，就这一站不是吗，曹魏军就攻不上来。那个王涵蒋斌看见说曹魏军中有一个人金盔金甲提大刀晃令旗的，那就是邓艾。邓艾奇怪啊，我这怎么回事呢？难道说姜伯约识透了我的绝子军，他给看破了，怎么这大寨就攻不下来呢？可不是吗，曹魏军往上这么一攻，西蜀军开弓放箭，万弩齐发，他们只得就得往后退，退下来再攻上去，人家继续还是射， 所以王涵蒋斌离老远这么一看，曹魏军校就像潮水似的，一会儿拥上了，一会儿退下去，就是这么个情况。由打三更天直战到天明啊，可怜邓艾这片苦心呐、啊！在姜维没来的时候，他撅这个地道干了一个多月，实指望啊今夜是一战成功，没想到人家姜维姜不约没上这当，费了这么大的劲，损兵折将，才夺了人家姜维一座左寨，这有什么劲呢？邓艾亲眼目睹啊，他手下的军校，哎呀，死伤无数啊，让人家西蜀军用那个弩箭给射的，就像割庄稼一样，一片一片倒在人家西蜀大寨前，这仗还能打吗？邓艾只得把令旗这么一摆，退兵了，退回了他的中军保障。邓艾坐在这会儿长叹一声啊，嘿嘿，武侯诸葛亮好不厉害，这是他亲传的弟子姜维姜不悦，名不虚传呐、啊。今夜岐山一战，姜维能够兵在夜而不惊，将闻变而不乱，不愧是西蜀的一员大将啊。邓艾服气了，姜维呢也服了邓艾了。这个邓艾好厉害，感情他早就把这地方给我掏空了。姜维已经识破了啊，扎下寨之后，他不是骑着马带着人出去转了好几圈吗？他干什么去了？姜不约一看这么大的一块开阔地，这邓艾不占给我留着，什么意思？是不是在这儿埋下地雷了？管他埋不埋，我也得看看。结果姜维一看呐、啊，哟，这土的颜色不对啊，那新土和尘土呢，还看不出来吗？可是你得细看呐、啊。姜维啊，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所以他才告诉手下的将校，今儿晚上都给我精神着点，单派好多小校提着标枪盯着这地皮儿。还真让姜维给猜中了，要不然这大亏就吃上了。现在呢算打个平平吧，西蜀丢了个所寨，可是人家姜维呀、啊、也没少射杀曹魏的军校。这是王涵蒋斌来请罪呀、啊、将军，我们把所寨丢了。哎，姜伯约摆了摆手，罪不在你等，是邓艾诡计多端呐、啊！啊，我呢布置的不够仔细，如果我要把这地给它撅开了就好了。哎，我想啊，诱敌深入，让鱼上钩，没想到这个邓艾安排的很周密呀、啊，此将不可等闲视之啊！众将一听，连连点头，将军说的是啊。你说哪有这么打仗的，把地底下抠空了之后，让敌军就把营寨扎在这儿，将军您还真就扎这儿了。这幸亏是您呐给看出来了，不然那不得吃大亏呀。嗯，姜维一听这话说得不错呀，看来邓艾是个劲敌呀，绝不可等闲视之，你等暂且退下，我自有破敌之计。散仗之后，姜维在大帐里来回走了好几趟，他心里暗想，我与邓艾交锋几次了，都没能够占得上风啊，要想胜敌，必须得运用国家丞相的战策。用丞相诸葛亮什么战策？斗阵擒敌。就这么办了，姜维打定了主意了。第二天一早啊，他亲笔写了一封战书，派人送往曹魏的大寨，和邓艾约定时间，三天后我姜维要摆下一座阵势， 请你邓艾亲自来破阵，先跟你打个招呼，战书送走之后姜维做了一番安排，到了时候了，两下都把人马带出来了，列开队伍。邓艾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邓艾吃了一惊，原来这姜维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会摆诸葛武侯的阵势。这个可使邓艾有点紧张，他这个紧张不是现在，自从接到姜维那封战书，这邓艾开始就犯了合计了。他干嘛约我三天后呢？说三天后要斗阵。邓艾心想啊，别人的阵法我不知道，诸葛亮的阵法那可太厉害了，能破了他的阵的不太多呀。据说是啊，刘备兵发江东的时候被陆逊在萧亭杀得大败，最后在于府浦那儿就因为看见了几堆石头，就把江东那么大的陆逊给吓得退了兵了。人家诸葛亮在那儿还没派下一兵一卒，你说他这个阵法怎么样吧？今儿姜维要摆阵斗我，难道就是这座阵吗？他往对面这么一看，西蜀军今天列开了这个队伍，那队形都与所有的队形不一样。姜维呀，催马到阵前，让邓艾近前搭话。邓艾只得就得过去啊。两个人这么一会面，姜维仔细打量打量邓艾，哎呀，你还别说，打了好几次了，这么对面仔细端详的时候还很少。现在姜维一看这邓艾啊，暗挑大指，好漂亮的一位将军。邓艾很年轻啊，其实也四十来岁了，不算太年轻了，但是这邓艾大概长得绍兴，看着就像三十来岁似的。姜维一瞧，嘿嘿，他心想，曹魏朝中竟有这样的上将，这个伐中原可是真够困难的呀。但是姜维也不能泄气，邓艾这时候也在仔细打量姜维，他看了看姜维，邓艾心说，怪不得诸葛武侯厮杀大半生选准了这么一个接班人，那可真有点威风。二位见面挺客气，主帅嘛。邓艾把大刀这么一横，伯约将军，你的战书我看到，你摆的这阵在哪儿呢？姜维把枪往手中这么一提，邓艾将军请看。他回手这么一指啊，只见身后那个军校哗像水不浪似的就分开了，只见旌旗摆动，队形在变，旗子在换。哎呀，闹得这位邓艾将军有点眼花缭乱。就在这一瞬间，人家西蜀军的阵势就摆好了。姜维冷笑一声，邓艾将军，你可识得此阵，咱先甭说破，你认识不认识？人家摆出阵来你就得叫出名来，然后你才能谈得上破阵呢、啊、你连认识都不认识，整个一瞎马海，你还破什么阵呢、啊、这邓艾一看，他心里有点着急呀、啊、着什么急？心说这叫什么阵呢、啊、我认得吗？哎呀，这要是不认识，还不让人姜维把我寒碜在两军阵前呢，我怎么拨马回去呀、啊、邓艾可是真聪明，他想到这儿这么一着急呀、啊、急中生智。我听说呀，诸葛亮善于摆八阵图， 什么水八阵、旱八阵，同时这位诸葛武侯还喜欢穿八卦仙衣啊。我呀，我蒙他些子吧。想到这儿，他冲着姜维一拱手，伯约将军，我不挡你摆的是什么阵法，这不过是你家丞相诸葛武侯的疤。怎么了？坏了，磕巴了。他这么一着急就怕着急，叭叭叭，八卦阵。说完了，邓艾心直跳，心说我蒙的对不对呀？可别让姜维笑话我呀。他在说话同时端性着姜维姜不约，只见姜维一愣。姜维心说行啊，好厉害的邓艾，我的八卦阵会让他给认出来了。不过可有一样，他干嘛一连说好几个八字儿？哦，姜维想起来了，有人曾经在我跟前说过，邓艾有点口吃啊，是这么回事儿。邓艾将军，这八卦阵不错，可是阵中有阵呐、啊，你知道里边叫什么吗？邓艾可有点发傻。里边不跟外边一样吗？八卦阵有什么呀？只不过就是天地风云、鸟蛇龙虎，前三连坤路断呗。阳八卦、阴八卦，修生伤度，惊死井开，走生门必得生，走死门有去无还啊。姜维不住的点头，你说的都对，我让你认一认我这阵中之阵。邓艾心说呀，我别在这跟你盘道了，时间一长啊，非露馅不可。他微微一笑，我说伯约将军，我们不必多费口舌了，你把阵不是摆好了吗？我想明日中午我亲自来破啊，破啊，不，姜维一看，行了行了，我明白了，你不是明天中午来破阵吗？咱们就此罢兵，感情这是允许的，你能把阵摆下，人家至于什么时候破，得给人家这主动权，你不能当时叫人家进阵，人家得准备准备，安排安排，所以两下罢兵了。邓艾回到自己的宝帐，来到大帐里坐在这会儿，他把眉头一皱，邓艾犯愁了。他愁什么呀？这八卦阵是让我给蒙对了，如果说进去一打，当然倒不至于说是立刻遭擒，可有一样，姜维说得很明白，他阵中有阵呢、啊，我看出来，在他那八卦阵里边有一股子杀气冲天。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说这段呢叫天王庙，这天王庙啊，可不是现在的事情。在这个清朝啊，咸丰年间的事情，就在通州，天王庙呢是个庙，当然是庙了。他这庙里头有事情，庙里头住着一个教学的老师。那时候那教学呀，就是三个字：念、背、打。小孩上学来念，念完了背，背不下来打，就这个念、背、打。这老师教着几个小学生，这天呢。东庄有个赵员外啊，请这老师给写橙子，老师走说你们好好的念书啊，回来挨着个背，背不下来呢我是挨着个打，不许出去。他说完了他走了，他走之后小孩能听他的话吗？全出来了，又是天热，在外头玩，大伙儿藏着歌玩，玩着玩着过来一做小买卖的，

他看的对趟了。哎呀，我来念一念：天王庙神大法身，兄弟四人。好的，这是说四大天王。好，第二句：身穿铠甲似龙鳞，共凑四文。这叫什么话呀？四大天王凑四文钱什么事情？哎呀，没有道理。这句呢：脑袋倒有卖斗大，买碗凉粉。什么意思？怎么会大脑袋吃凉粉呢？哎，不像话。哦，这句好了：一抛大粪十五斤，先生独吞。 我来呀。 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华健微生态口服液是以微生态学为理论指导，采用现代生物工程发酵技术而开发的一类微生态口服液，含有对人体有益的植物乳杆菌。本品精选天然植物蛋白为原料，华健微生态口服液具有抗氧化、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适宜人群中老年人及需要改善便秘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抓紧时间和姚老师继续啊，我们说了推肚子方法简单，内涵很深，我们抓紧时间。好，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好， 姚老师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着这个春季养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讲了这个推肚子要做到的这个四道， 对， 和它的作用和意义太深了。 对， 李老师，您给解释解释这个推肚子以后为什么这个火下了，痰也没了呢？ 好，这个呢很简单，我们说了这气和后边的什么呢，食是吧，和后边的痰和后边的火和后边的瘀 都有着直接的关系。 对，那怎么火就没了，怎么湿就没了？所以我们特别谈到了啊，这个气，你推肚子一定啊，这个手一定要随气行啊，气一定要随手到。说这里边有什么奥妙呢？然后非得要求这样做呢？啊，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气是我们的啊导向，所以你现在随着这个推肚子。这个气呢要往下走，大家记住这几句话：气下湿一下，气下湿一下，气下痰一下，气下火一下。这清楚了吧？ 清楚了。 那、啊、后边那个淤血没提啊，淤血那大家这个常识更清楚了啊。气行血一行，气滞血一滞，哎，一定要呢理气，把这个气搞活了，这淤血哎才可能啊化开，有助于淤血的散开。所以这气，五脏都有五脏之气啊，不同的季节又有不同的气，但是这气一定要气机通达，这个不能窝气，窝气就是窝火，你生气吃东西就要窝食， 它们之间有着相互的影响， 是吧？这样呢我们把这内涵，是吧，不是光把这些病给大家分析了，一定要找出是吧相对应的这个方法啊，这个方法一种动作它能涵盖解决很多。 对， 就我们说了嘛，你这前面多少条经脉啊，很多条啊，有人脉 有什么？ 有肾脉， 有肾脉， 有胃脉，有肝，有胆，还有脾，11条经脉。 啊，这些方法你经常给它疏通，啊，这些经脉通了，这会怎么样？啊， 气血通了，经络通了， 哎， 脏腑的功能也增强了， 是不是增强了？ 对， 这是一举几得呀？ 一举多得呀！ 我们下面就给大家说说，啊，用实际例子，啊，在你做的过程当中。啊，会出现什么情况来验证一下，好吧？ 好的， 好。 其实这个呢，我们已收集到不少这样的， 太多太多了。 但是呢，啊，您还是再讲一讲吧。 你新朋友不知道。 是的， 那有些做了嘛，做了，但是呢，他还没有这种现象啊，或者呢，刚开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求大家说，我推肚子怎么没见效果呀？啊，我们第一句话啊就问。你做到四道了吗？ 对 啊，不是说简单的给你这道程序让你去做，而且我们这个体系完善到什么程度，还有检测手段。 是 不是？ 是的。 什么叫检测手段？说你做了，你做的规范不规范，我们就怎么叫规范，你得达到这种四道。 对，你必须按要求去做， 不是走形式，是吧？做到身心完全的投入，在你躺下以后啊，在推肚之前有一个准备的工作啊，这就把话说细了。说什么工作呀？啊，第一个啊，你要躺舒服了啊，枕头的高低呀 啊被子盖的都特别舒服了，而且你的体位已经呢合适了。完事之后呢，就是全身肢体都放松啊，这是一个。说身体我怎么马上就让它放松了呢？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呢，最快的方法，那你呀，伸个懒腰，是吧？打个挺，是不是？ 对。 哎，这样呢特别容易，啊，抻一抻再松，啊，这就非常便于了。这给大家提供的窍门，是吧？这是第一。其二，把你的呼吸调顺了，哎，这是准备工作。呼吸呢，你就是腹式呼吸就应该开始了，就再说细了，到这时候了，是吧？脑子里什么都不要想了。 对， 这前面 要静下心来， 静下心来啊，入静嘛，啊，你得学会入静啊，啊，怎么会入静？先松啊，先把身体松了啊，把呼吸调顺了啊，然后脑瓜子啊，脑子里心里特别静，什么也不去想了，这就行了，这就开始再做，好不好？ 好， 哎，这就告诉大家怎么尽快的啊做的规范啊，前面有三个啊提示。好了，咱们接着说后边这个，说你怎么就知道啊，通过推肚子这个腹式呼吸啊就能够排湿，是吧？就能够排气，就能够排瘀。听着，这是大家反馈的非常的之多啊，也是我们现在检测你。啊，推肚子，通过推肚子达标不达标 的一个方法， 你看验证吗？是吧？所以它已经成熟了啊，完善了，不仅教给你这个啊操作的步骤方法一层一层的，而且我们还有验收啊。有人说了，那我推肚子脚底下怎么了？脚底下冒水，你说这什么意思？这是湿吗？ 对， 水不就是湿吗？哪来的呢？ 肾经的。 对呀，啊，这是一个啊啊，看看您有哪一个，反正我都没有，你还没到位啊。第二个反馈的，脚底冒凉气啊，好像脚底有风向的。 对， 冒寒气儿，这还用说呀？哪来的？是吧？ 也是体内的呀。 你在屋里是吧？而且盖着被子，是吧？怎么脚进屋了冒凉风啊？冒凉气啊，体内的。对了，你看看这个推肚子。你要真正要把它推到位，是吧？它的作用可是不可小视，是吧？你天天去这样做，你看看，那身体那轻松的那是不得了。为什么？垃圾都排出去了，经络都通了，气血也通了，是吧？新陈代谢循环起来，你看看，啊，那舒服的很啊，是吧？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脚底心冒热气， 那个才是推到位了。 热气是什么呀？是吧？热气分两个说，一个是呢，你体内淤着的热散出去了，后来呢，你推呢还是热，那说明什么？ 亏通了。 对了啊，你的经络通了，你的气血活了。血是有温度的嘛，它为什么让我们讲了人老脚先衰，它为什么衰，就是因为啊你脚底下了沉淀的垃圾啊，是不是啊，堵塞了我们的气血循行和新陈代谢，那你血也达不到啊。啊，血是有温度的，是有营养的啊，那这些垃圾堵塞以后是不是它过不去了，这些营养那长期吃不饱，是不是促进它衰老，衰老的早。哎，这个说的有道理，是这么回事儿。那怎么是这么回事呢？你走到轻松了还怎么回事啊，啊，你脚上的什么脚茧呢，脚垫呢，脚鸡眼呢，灰指甲呀，脚凉啊，脚心烧啊，是吧，脚肿啊，脚疼啊，怎么样都没了。 对。 是不是啊，这些没了是不是啊，感觉到一走到轻松了。怎么轻啊，很简单。啊，就是泡脚，就是推肚子。你要说起来就那么简单，那简单的不得了啊。啊，但是真正做到做准了不容易。坚持做不容易。 是的，不要小看这个泡脚推肚子。但是你做了你得要达标。 达标目的。嗯啊，目标啊，你得有个决心，就像什么呢，愚公移山，有人做做之后怎么样，他不做了， 对， 他觉得 坚持不下来了， 他觉得舒服了，比原先舒服了啊，他能走路了，他就不做了，不对，要继续做啊。你把大血管搞通了是不是、啊、你把小血管也要搞通了啊，你继续泡啊，你把小血管打通了，你还有什么， 微循环一定要通。 微循环，微循环怎么通了，你看看你的脚你就知道，脚是什么呢，是不是脚非常的干净，呵呵，还非常的好看，红晕有弹性啊，什么脚垫脚鸡眼灰指甲 全都没了， 什么脚气都没有啊，都没有，这都是垃圾啊，沉淀在我们脚上啊，我们把它啊推出去啊，这样呢啊气血就通了，你的功能呢，脏腑的功能，关节的功能，组织的功能啊，提高了，而且血中的含氧量增强了，它为什么行走它轻松呢，啊，你看为什么脚心啊出这个水气啊，出这个寒气啊，大家想一想，还要往深处捂，是不是，最后为什么出热气，所以说呢，脚心，脚心是什么，肾经啊，你看看我们人老是不是肾老啊， 是， 是吧？我们讲呢，人的生长盛衰亡是什么？ 是肾的标志吗？ 对了，你看通过推肚子，脚底心，涌泉穴这个位置出来的，你说这种是吧？护理肾的这个方法，是不是令人耳目一新呢？ 是的， 我们现在呢，就是养护这个肾，怎么养护啊？护着腰，是不是？保护肾，还怎么着，现在通过泡脚按摩脚保护肾，增强肾的功能，是不是这样，我们通过推肚子，你看看是吧，结合起来和泡脚按摩脚心是吧，涌泉穴，哎，再加上推肚子结合起来，你看看 把肾经的这个经脉给打通了， 这个方法护理的好不好，是不是简单不简单， 简单， 太简单了，所以说推肚子的朋友，你要推出好的效果来，你必须做到四道，而且脚底下要见到水气，要冒出寒气，要最终要达到 冒热气， 热气就把围困在我们的肾啊，不同性质的垃圾都把它排出去，没人再去影响它，没人再去干扰它，是吧，没有垃圾在破坏它腐蚀它， 对，让它发挥它正常的这个功能， 是吧，一个是它不容易得病，不容易衰老，还容易长寿，你看这套方法是吧，又能预防疾病，增强体质，还能康复疾病，是吧，最终呢还可以什么，哎，还可以延年益寿，是吧，这些气血通了，垃圾没有了，你人还长得漂亮，是不是啊，它具有呢促进你皮肤，是不是新陈代谢，增强皮肤的功能啊，免疫力嘛，对你头发， 头发还能变得乌黑发亮， 这个过去大家都不想的啊，因为想了是这老了，这 头发都白了还能黑来了吗？是不是？他没想到黑，他说你看看，就是这些简单的方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想不到。有的人老年斑没了啊，老年斑过去我们不知道，哦，有老年斑啊，叫瘦斑啊，这样人岁数活得长，活得久。后来知道什么呀，等我们学了医才知道老年斑什么，这说明你血管里边血管壁有了斑块了，在皮肤出现了，是吧？老年斑一般都在面颊，在手背上。 对， 后来怎么样，通过做这些工作慢慢变浅了， 老年斑消失了， 消失了，这是血管的垃圾啊！我们刚头说的六瘀，是不是啊？说了肠胃的垃圾，是吧？我们最终怎么样渗透到血管里，还清除血管壁的垃圾。你说这是不是？有时候大家说了，哎呀，这道方法虽然很简单的，但是它确实滴水穿石，它都渗透到它的作用啊，它的效果都渗透到血液血管壁上。所以这些我们听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是吧？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简单、安全、有效，是吧？这道方法，所以我们非常那做点实事嘛，啊，少说点空话嘛，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啊，这方法一定要实用。咱们讲这个知识也好，讲方法啊，你得实在，是不是？很多人说，哎呀，愿意听这节目，特别实在。那你最终你得让大家见到实际效果，这叫什么？ 实效， 是不是？就是我们一种务实的态度啊，来把这套是吧自然的这个方法啊，全盘的给大家呈现出来啊。这说到这儿了以后，说还有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吗？ 还有 内容吗？还有，呵呵，还有，是吧？那还有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说了推肚子，我们讲了，讲什么了？讲中间这条线是什么呀？ 人脉呀。 人脉。后背正中线是什么呀？ 督脉。 如果你这两条脉啊都通，这阴阳就相交。 任督二脉一定要通，阴阳才能相接得上。 这话说的到位了，是吧？我们曾经说了，说你当你认识到宇宙社会，当你认识到人啊，人的一些生理，你有一天突然明白这都是一个圈儿，没错。你比如说我们说了，我们说近的啊，我们刚讲完这个脾胃之间就是一个圈儿，什么圈儿啊？啊，一个朝下走的，一个朝上走的， 对， 是不是一个圈儿？你看看一天是不是一个圈儿啊？天天早晨太阳出来了啊，到晚上太阳落下来了，这说明什么？地球自转了一圈，你看是不是一圈？ 对， 这人体有好多个一圈。好了，我想借题说的什么呢？说的人脉和督脉也是一个圈。 对， 那这个大家一定要了解啊，是一个什么？就是刚姚老师说，是一个人体的阴阳的一个圈啊。练过武术的都知道，这叫什么？小周天。所以这个圆圈是吧，你又堵了，这个圈就不通了， 就接不上了， 接不上了，接不上了。所以这个圈我们结合着推肚子也给大家做一个补充。你怎么就能接上这个圈了？告诉大家，用你的舌头尖是吧，轻顶上颚。上颚在哪儿？就是你正门牙的牙根处， 龈交穴， 正门牙的上面，这是呢阴阳相接的一个点。你在那躺下，一切工作都做完了，把舌头尖轻轻的顶上它，然后你再推肚子，你看看什么口干？没有口干啊，就是为什么没有口干？你想一想啊，是吧？你阳也通了，阴也通了啊，就是火也旺，水也足，就跟那蒸汽火车头一样，是吧？它怎么会干呢？啊，它有蒸汽了，它随着这个肾气，随着这个脾气上升，它嘴里非常的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 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进行电话连线，我们来接近一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好，李老师好。 哎，你好。 李老师。 哎。咱们今天交流交流。说说您那个体会吧，好吧。 哎呀。李老师， 哎，您说 啊，那个我现在哪儿都好，头也不疼了，是，各方面都挺好，心脏也差不多，也挺好。 嗯， 我就是我天天的做三步曲五步操，晚上泡脚踢肚子，现在呢，我身体挺好的。 嗯，您现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吃什么什么香？现在我喝酒三年了吧，喝酒喝茶，那我每天喝，喝两回，中午和晚上一回就有一大口。 哎， 喝茶，现在我的身体挺好，走路也腿也不疼，还有劲儿，也不酸也不疼。 嗯， 我现在还有一份工作。 哦， 还上着班。 您多大年纪了？ 我今年76了。 76还现在还上班 啊？我就那个大队组织那个那个社区， 哎， 看看那个垃圾桶。 呵，真好。 打扫卫生，垃圾桶的卫生。 对， 就这事。那个七点到九点多。 哦，您原先在医院里诊断什么疾病啊？什么病啊？ 我也没看过什么病。 哦， 就是有的时候心脏不好，爱感冒。 哦， 几天就感冒一回。 嗯， 通过喝这个茶，喝这酒有2年多了。 嗯， 一回感冒都没有，也没发过烧。 啊，70多了，现在挺有精神的，感觉不错，是吧？ 啊，腿也有劲儿， 有劲儿， 也不酸，也不疼啊。 挺好。 嗯，心脏也好多了。 哦， 每回身上都心跳。现在也好多了，通过喝茶喝酒， 对， 按摩穴位， 泡脚按摩，是不是？ 晚上泡脚， 对， 推肚泡脚， 坚持的不错，是吧？ 啊， 嗯，效果也挺好， 效果挺好， 继续坚持吧。 说那个多有功夫了，我再上店了，再学习一下。 好。 还加深学习， 加加学习。 现在我这边，甭管对不对吧，错的。 哎， 不过我就上店了学习了。 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还有哪儿不舒服吗？ 现在还没有。 没有，嘿。 啊、 现在也是。 现在我觉得身体挺好的，吃也不少吃，我天天的高高兴兴的。 哦，呵， 我对谁都高兴高兴，就是 现在是 不那个啊，没有烦恼。 现在心情也好，身体也好， 心情好就是， 然后吃的也好， 心情特别好， 喝的也好， 是吧？我上哪儿那个旅游去，上哪儿玩去，都带着我去， 多好。 还能走，还能上山。 哎呦嚯！ 啊， 76， 像那个就是五台山呐，我都上去，我也不坐缆车上去，不坐缆车下来，自个儿爬上，自个儿下来。 简单，这样活着多潇洒呀、啊，是不是？ 啊，心情特别好，身体一那什么，好好的，走道有劲儿，吃饭我的哪样都好。 哎， 心情就好， 对， 不愁这不愁那的， 挺好。 孩子对我挺好的，我这三个孩子都对我好。 行啊，您这是过着老年的幸福生活呀，是不是？ 对， 哎， 就是幸福。 好，祝您这健康长寿啊，快快乐乐。 谢谢李老师，谢谢给我的